什么嘛，那只是遥控的而已。 可是并没有卖这种东西啊。 可能是自己做的。 做得很好哎，谁做的呢？ 一定是阿福的表兄弟吧。 你真聪明哦。 我还以为是真的机器人呢。 真的吗？一静，你吓了一跳啊。嗯， 大雄，你一定吓了一跳吧。 没有了。 没有，你这个家伙真不老实。 你很羡慕吧？ 不 羡慕就说嘛。 可是我一点都不羡慕嘛，有什么好说。 阿福用枪 攻击。 啊，好痛啊。什么嘛，做那样的玩具，我要做很大的可以做人的一种。 真的呀？ 一定是骗人的，就算是小叮当啊也不可能的。 你们看着好了，我要像电视出现一样这么大的一种。 很好玩哦，我们让他们决斗好了。 什么嘛，那种小机器人一点都不会让人羡慕的。哼，了不起，小叮当。 哎， 小叮当，拜托。 冰淇淋已经没有了。 不是这个事情了。 什么？变出像大楼一样的机器人？ 我是阿福跟杰西夫口福。 哎呦，你怎么可以说得这么轻松呢？你听好，这么大的机器人要放在哪里呀？再加上又不是不要钱，需要很多钱，你知不知道啊？ 小气鬼！ 什么小气鬼啊？ 小气鬼就是小气鬼。 被你这么一讲，就完蛋了啦，大熊。 完了，你去把脑袋清醒一下好了。 我知道，我去清醒一下。哼，清醒一下就没问题了吧？讨厌！ 哎，小丁，这你不必这么生气嘛，真是的。小叮当，小叮当，小叮当。脑袋就到这样的地方来嘛。小叮当，小叮当，你在哪里啊？我不会再说光飞的事情了。小叮当，应该不会跑到很远的地方才对啊。哎，有了，在那种地方使性子。嘿，小叮当，我什么了？这个东西啊，有三个小洞，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么大个东西，我怎么会从天空上掉下来呢？哈气，好冷啊，我先把这个东西带回去好了。好重啊，好重啊。这里面什么东西啊？一个人没办法了。小叮当， 什么机械呢？哦，啊，又来了！哎呀，别掉到院子里！哎呀，跟刚才的不一样哎，是不是什么零件呢？对了，什么嘛，可能是机械人的一部分呢。嘿，这么说嘛，是小叮当了。虽然嘴巴这么说，小叮当还是对我很好的。嘿，哦，对了，这个是搜集零件的装置啊。好，我要快点把它装起来。小叮当， 大熊啊，哦，刚才那声音是不是地震呢？ 啊，不要放在心上了，没问题。小叮，他还没回来啊？究竟在做什么事吗？想要早点把它装起来了，是不是还在生气呢？啊呀！小叮当啊，小叮当，振作点啊，小叮当。等一下。 我迷路了，又被白熊追赶，又碰到暴风雪。这什么东西啊？ 什么嘛，小叮当啊！ 大熊，你要趁我不在家的时候，从未来百货公司拿了这些东西过来，对不对？ 不是了，这么说，难道不是小叮当你送来的？ 我不知道啊。 来，你过来一下。你看，这个是谁给我的呢？ 我不知道。 是机器人的零件呢。 大熊啊， 会被妈妈看到的。 搬东西走套，我们先把它搬进屋子里再说。 哇，这个好厉害哦！ 还是退还给原主比较好哎，大熊。 你说的原主是谁呢？是北极圣诞老人吗？ 想派出所报案啊？ 怎么去报案呢？说在北极捡到的吗？不要啦，这是我的，是上帝赐给我的，我不要还给人家。 可是这么大的东西，你要在什么地方把它装起来呢？ 在庭院里就可以了。 妈妈会生气的，会说衣服没有地方晒啊。哎，对了，用缩小灯啊。 不行啦，就是因为庞大才好吧。 如果这个东西装起来以后走来走去，附近的人一定会觉得很讨厌的耶。 讨厌呐，你专说令人家讨厌的话。啊，对了，以前不是有镜子里面的世界吗？跟这里的世界不是一模一样吗？可是却没有任何人，对不对？ 虽然有，可是这个镜子就这么大而已，派不上用场的。 算了，我想要庞大的机械人本身就是不对的。 哎，装进世界游。 什么？那是什么啊？ 在平面的东西上涂了这个油，就会变成镜子一样，就可以进入镜子里面的世界了，这样不是很好吗？ 这么说，就可以把这个装起来了。哇，太好了。 可是没有这么大的平面呢。 真是的。 有了，室内吊池。把这个东西这样子打开。 小叮当真是靠得住哎。 把这油滴下去一滴，这样就可以了。 哇，变成了镜子了， 看里面吧。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搬进去了。大熊，你拿上面哦。 OK， 一开始慢慢来啊。要进去了。现在倒进来了。大熊，慢一点慢一点，换个方向，小心一点哦。好， 从窗户搬到外面。在这里的话，就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了。 好清静啊，没有任何人在这里。 因为这里是只有风景的世界啊。 继续到什么地方去？ 这是没有止境的，和外面的世界一模一样，无止境一直延续下去。 哦，小叮当，谢谢你哦。 可是究竟是谁送来这个东西的呢？ 也许再送来也说不定啊。从那边进来的话呢，头是倒过来的，从头跳进去。 好复杂哟！天啊！ 什么声音呢？从刚才就一直听到有重东西掉下来的声音呢。 我听说啊，最近正在流行地震呢。 这么说啊，震源就在这附近了。 哎呀，这些废铁什么啊？哇， 妈妈。我马上就会搬走，不要担心啦。 你们可别到处乱丢啊！ 没有问题，没问题啦。 好像都到齐了耶。 好，一口气我们就把它给装起来。还剩最后一件了。 哎，你不能随便到这里来，也许还会有东西送来，也说不定啊。不要让他进来，把这个收起来，不要撞歪了。来，稍微往前一点，来，加油！哎，好，就这样子，这样子，对， 大致都完成了。你看，很强的手哦，这就可以举起几个来嘞。 这好像是没有见过的合金哎， 这个地方应该是装电脑的地方吧？哦， 没有送来吗？ 那这个就不能动了。 好吧，那我下定决心从22世纪拿过来好了。在未来百货公司应该有大拍卖才对，只是不知道钱到底够不够。 请快一点买回来哦！ 你真是太危险了。大熊这个家伙说要全部收起来的，真是拿他没有办法，到处乱丢。 终于完成了，谢谢小叮当，谢谢。 虽然贵了一点。 好高哦！ 哇，好厉害哦！这个地方就是驾驶舱了。 开嘞！看，我可以来驾驶吧？快点！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个…… 哎呀，你就看着办吧，大熊。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没有责任的话呢？今天在电视上看到的是。把这个东西往前推，前进，出发！成功了，开动了耶！ 好棒哦！ 我会驾驶了耶！这么大的机械人，肯定是卡通影片里面的世界哦。操控，这怎么办啊，小叮当？ 哎呦，把它破坏掉，对真正世界没有影响的。 可是要转向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是向左旋转吧。成功了！看到没有，我是不是天才？好棒啊！ 很抱歉，其实是我在驾驶控制器了。这个控制器是用脑波控制的，把这个握在手里，就可以依照心里所想的开动它，没有问题的。你也可以马上操作哟，试试看吧，大熊。 来，给你。 一静啊，一静，我要让一静来看我的驾驶状况，一定要让他看看才行。没有事。怎么人都不见？是不是回家了呢？别这样子嘛！ 怎么样啊？很厉害吧？ 哎，你的表兄他是一个天才耶！ 什么嘛？那种玩具，我完成了像大楼一样大的机械人呢！ 像大楼一样大的，还说什么谎话？ 大小，你如果说谎，我就 K 你！ 不是谎话啊！ 那就让他来个决斗吧，快啊！ 好啊，可以把这个一下子就扭断了。 既然这么说，那就今天晚上10点在这个广场决斗。 好啊，没问题。 今天晚上10点哦。 好啊。 你如果说谎，我就 K 你，你知道吗？ 好啊。 什么？去看机械人？可是我想到游泳池去。哎， 我可以带你去更好的地方啊。世界没有任何人，所以没有车祸，也没有飞机事故。 大雄，你驾驶没有问题吧？ 交给我办吧。我们到哪里去呢？ 最好是那游泳的地方。 是是是是，我知道了。 这么大的机器人是小叮当买的吗？ 这个 不，是我捡到的。 捡到的？ 对，在北极。 北极？ 那个 是的，在北极。 有没有关系啊？你这样子乱开， 哥们又没有物主，也不是人家丢失的，没关系啊。 你骗人！ 是真的。啊，这里很好哎。 哇，好漂亮的湖泊。 真的，好像镜子一样。 在这里游泳吧。 OK。水獭一样哎， 大雄，那我们就把这个机械人取名叫做水獭好了。 水獭？不要啦，这么软弱的名字，应该取个强一点的名字，比方说什么安东尼奥啦、兰波啦。 哎，我们叫他北蛋老人怎么样？ 哇，很好哎， 仿照圣诞老人，因为他在北极诞生的，所以叫他北蛋老人啊， 是吗？什么东西嘛，一直哔哔哔的叫，真是吵哎！这是昨天收起来那个球吗？真是的，你在逼什么？安静一点！你，真是这样子对邻居多不好意思啊！小叮当也是，总是变出一些没有用的东西来。 哇！ 看到没有啊，我的运动神经真厉害呀，好像是一位射运的选手一样，太棒了！ 真了不起！可是跳得这么厉害，为什么不会头晕，又不会从座位上掉下来呢？ 不管机器人怎么蹦跳，里面的重力场是固定的，所以才不会呀。 重力场？ 照地球目前的科学，还是不可能做到的呢。 那么这个机械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可能从宇宙里吧，科学很进步的星球来的，要送到地球的某个神秘的地方，掉到这里来的。 奶油，我不要谈这么无聊的话题吧。你这个现在换你来驾驶看看好不好？好 啊，换我来驾驶，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 很简单呢，然后把这个握在手里面，然后心里面想走停，这样就可以了。 嗯，只要心里面想就可以了吗？ 这是干什么？ 跳芭蕾舞啊！这个钮是干什么用的？ 那个没有关系了。 真的吗？ 我们制作了不得了的东西了，这一定是强有力的武器。 我应该怎么办？怎么办呢？ 那这里是镜子的世界，其实真正的世界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可是真实世界里，如果这种东西暴动起来的话，那还得了？ 不要再说了。 大熊，没有办法了，放弃好了。我总觉得有点不好的预感呢。北淡老人和镜子里面的世界都作为我们三个人的秘密，好不好？千万不能够告诉任何人哦。 我发誓，我不告诉别人。 虽然我觉得很遗憾，但是我同意，我同意发誓。 大熊究竟要带什么样的机械人来啊？像大楼一样大，会不会是真的啊？ 怎么可能？那么小的房子，要怎么去收藏它？想也知道， 也许放在院子里面啊。 那位啰嗦的妈妈不允许他那么做的，顶多呢，是和鸡蛋同样大吧，绝对不是这个的对手的，也不会做的。 可是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来呢？现在几点了？ 现在十点了，十点半了。 爽约 了， 爽约了。 来了。 是个女孩子。 请问一下，你们两个人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一个很大的机械人？ 为什么知道我的机械人呢？这个吧，那么有名啊。 不是这样的玩具，还有更大，比你们的房子还要大的机械人呢。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吗？ 你不知道就算了。 什么？ 哎呦，好可爱的女孩子耶！ 这么晚了还在外面走来走去的女孩子，没有好东西。 对对， 这样的女孩子啊，才会做坏事情呢。真想看她的父母。 有这种人啊！ 姐呀！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嘛！ 妈妈，请原谅我。 野牛的孩子就不是我们家的孩子。 妈妈，妈妈。 应该在这个附近，不会错的。零件都由先到的头脑所诱导，被送到没有人的北极才对呀。 可是我现在连一个都没有看到。接到了头脑的联络，我马上就来了。现在电波中断，我想继续留在这里搜查。 你留下来，大熊，你留下来。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连作业都没有做耶。 可是因为机械人。 我不是跟你说模型的事情，你今天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 是。难怪会以为是模型呢。可是假如老师得到北淡老人的话呢，相信会同样的高兴的，没有兴趣去做什么作业了吧。 在建筑物里，我认为也许会有。 有什么事情 啊？我好像弄错了。 你找东西吧。哎，等一下，你第几班的？我在问你。转校生吗？好奇怪的女孩子。 大熊啊。 是。 好好反省了没有啊？ 是是。 好，可以回去了。 是是是是。再见。 不要忘记做作业啊。 是是是。再见。 走廊上保持肃静啊。 是是是。 你有什么事情吗？ 这么小的房子不可能吧。 小房子真对不起啊。 那个可爱的女孩子究竟是谁呢？太没意思了，好不容易去拿机器人变成了我的东西。干什么吧你。等一下，杀死遥控。我的书包还给我。等一下，要到什么地方去啊？ 来喽！ 把他干掉啊！ 大熊啊，今天不让你逃跑喽！ 快把你的机器人拿出来啊！ 让他跟我的对决呀！快啊！ 等一下，什么事情啊？机器人我不知道啊，没有。 不要装糊涂了！ 你不是挂狗跟大楼一样大吗？ 那个很。骗人的！ 骗人的！你竟敢这样啊！阿福，让米格罗斯袭击他，攻击他！快点！ 不要！ 不对呀，是大熊啊！ 没有啦！ 等一下！等一下！不能原谅大熊啊！一定要追到他！是上次的女孩子，哇！ 来，我们走吧。 等一下。 我们跟大熊还有事情啊。 你不要做任性的事情哦，米格罗斯，快点去。 来了。 快想办法啊，阿莫。 我没有办法控制他呀。 赶快，我们走吧。 这个家伙他不会驾驶， 要早一点去啊，快！ 你说早点去哪里啊？ 到你们家去啊？ 要到我家去啊？请！我家不是什么好地方，不管，你叫我大熊好了。 我家六六了。 是吗？你是外国人呐、国语说得很棒哎。你为什么到我家来呢？是一见钟情吗？怎么可能呢？不好意思，有外国人的女朋友啊。这是我的朋友。是啊，这就是我家了，请不要客气。请哦。请等一下啊，我去拜托妈妈端茶出来。 妈妈， 你家怎么叫母亲的？也是叫妈妈吗？妈妈。 是哪个女孩子？我没有见过啊。 你们有更好的蛋糕了吗？是外国人的。 没有蛋糕了。 好吧。 什么嘛！你怎么这样说话？ 对不 去交代了。 哦，哎，你在干什么？ 机器人在哪里啊？ 机器人？什么事情？ 刚才我不是说了，有个像大楼一样大的机器人。 啊啊！他们在说谎话了，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东西呢？ 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你为什么？也许是你的机械人，是不是？为什么做了那么可怕的东西？糟糕啊！ 原来你知道机械人在什么地方？快说！ 那种东西为什么要做那种？ 你最好不要问这种事情。 知道了，我还给你嘛。可是你绝对不要告诉其他任何人哦，因为小铃铛不在，需要使用预备的袋子。你不要开嘛。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叫做房间的吊池，这是一个秘密。跟我来吧。 究竟怎么搞的啊？ 这里是镜子哦，除了我们以外就没有其他的任何人。哎，把这个装到头上。 我不需要。 你还什么外国人吧？哎，你 这个方向对不对啊？ 对啊，马上就可以看得到的了。 就是那个石狼，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哦，石狼，奇怪的名字，北大老人比较好听嘛。 石狼，你怎么了？我是绿洛洛，你快回答。开动啊，石狼！ 不可能的了，没有驾驶啊。 怎么会这样呢？装的时候不是把头脑给装进去了吗？ 头脑？ 就是有一个圆圆的像球一样的东西啊，石狼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自由动作的。 那个球啊，这么说，到底放在什么地方呢？ 你把它丢掉了吗？ 抱歉，可是只要把这个控制器握住，就可以驾驶了。你看， 真的耶！石狼，我们走。 你看，会动吧？所以，请原谅我，把它拿到这个地方来。 好，那我可以原谅你。可是，你要先答应我两件事情哦，好不好？ 什么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暂时把这个房间吊池借给我。第二件事就是今天的事情要作为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好不好？如果你知道的话，请你发誓。 我发誓。小叮当， 谢谢你了，大熊。这里是地球，绿露露向总部报告，我发现石狼了，可是他的头脑给搞丢了。我会继续的搜查，在这个之前，石狼由我驾驶作业。此外，我有很大的收获，我发现了比北极还要大，而且是一个完全无人的世界，在这个地方就不会被地球人发觉，可以进行我们的计划。等待基地完成之后，我会要求铁人兵团的出动。 大熊，你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事？ 你还在想机械人的事情吗？ 没有啊。 我是米克罗斯，接到命令，什么事都会干。 好厉害哟！ 自己一个人可以动吗？ 让他有了跟阿福程度一样的头脑。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嘛？真是。 你说什么？ 米克罗斯，一加一等于多少？ 二。好厉害哦，怎么这么聪明呢？对不对呀？ 那我问你，我跟阿福谁比较强啊？ 吉安，世界第一强。 我喜欢他。 他很会奉承哦。 哎，你说什么？ 现在我有事要拜托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原谅大熊，好不好？ 没问题啦，我们不会一直念念不忘过去的事情的啦，放心吧。在这里，大熊！ 哎，大熊，你过来吧。 哎，大熊，请你看看，我的密克罗斯， 这是我的哦。 那个家伙头脑很不错哟，你看。 那么，我问你，小鹿跟大鹿哪一边比较大呢？告诉我。 大鹿。 等等，好棒哦！ 好可惜，那是小鹿啊。 为什么？告诉我呀。 因为啊，大鹿呢是蚊子的父亲，鹿跟蚊同音，小鹿啊，小鹿是鹿，当然鹿是比较大喽。 啊！你不要问这么复杂的问题嘛！你看电脑会短路的耶。 小叮当， 米格罗斯， 我想尽快想办法让你和他们和好啊！ 你不要管我，我想自己一个好好的想一想。 大熊，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有让我知道？大熊，你一定要老实说啊！ 没，我说没有。 大熊啊，你不赶快喝的话，汤就会凉了，快点。 大熊，你怎么了？你不想吃是不是啊？对了，下星期天啊，我们一块去钓鱼，妈妈也跟我们一块去，怎么样啊？ 哎呀，我没钓过鱼，我不行啦。 好啦，为了学习呢，我们先到钓池去钓。 请不要说钓池的事情吧。 怎么了，小叮当的脸？你们去照照镜子。 不要说镜子的事情的。我吃饱了。 大熊。 他怎么回事啊？奇怪， 钓池，镜子，啊，果然是这样。 那个女孩子究竟是谁呢？利用北戴老人在镜子里面，到底想干什么呢？小丁当然是知道的话，一定会很生气的。可是这是秘密，又不能说出去啊。 什么东西啊？ 流星啊！啊，又来了！什么东西？好，在森林里。 应该在这附近才对的。 为什么在这里会有房间钓池呢？ 有什么东西被送到那个里面去了？我还是去看看。哦，那就是流星吗？那是什么东西啊？究竟要去哪里呢？ 什么吧，原来是小叮当。 你安静一点啦，这个附近有很多机器人走来走去的。因为你表现的情况很奇怪，所以我跟你后面走来了。大熊，你快点告诉我，把你所知道的事情全部都告诉我呀。 知道。是的。 神秘少女丽露露。 也许是外星人呢，好像在计划什么事情的样子。 好。我们到机器人去的地方去看一看，一定有什么事情才对。 城镇的一部分被拆掉了，好像是科幻电影一样哎。 那些机器人好像在造什么东西的样子哎。 究竟是造什么呢？ 啊，北戴老人坐在下面的就是丽露露， 他好像在指挥耶。 他究竟在说什么？ 我有个好东西，无电线电话。这个让他飞过去，飞到北戴老人后面。另外一个呢，就可以听到丽露露的声音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在说什么了，对不对，大熊？ 等到明天就来不及了，所以要早一天进行基地的公示。 是丽露露的声音。 列卡达兵团已经在进行出动的准备，现在只有等待这个基地完成。和地球人战争，这个基地是绝对需要。同时，我们为了要使捕捉地球人的作战成功，一定要快点。 啊！要捕捉地球人？ 他也听得到我们的讲话啦。 大熊，你来了。 我正要去带你呢。 请你协助我们吧，为了迎接大军团的到来，请扩大进出口的地方。地球人里面，我们可以对你有特别的待遇，请你赶快出来。大熊， 快来啊！ 我们逃不掉，小叮当， 你是逃不掉的。 快点啊！啊，快点，快点！那鹅，大熊，小叮当，啊！ 石狼，红狼。 大熊，你振作一点，它来了耶！我们抄近路，快走啊！快点，快点！ 你是逃不掉的。 哇哇哇！ 石狼，把你的头扩大！ 别这样啊！哇！糟糕，迟了一步了， 小叮当。 我们离开这里远一点，快要爆炸了，快跑啊！ 小叮当了，小叮当， 我在这里 啊。在哪里啊？你不要紧吧，小叮当， 快点把我弄出来哦！ 刚才的爆炸到底是什么啊？ 是资源阵，资源不同，可是他们想强迫把它打开，所以空间的节点就扭曲了，才会发生大爆炸的事件。 那么连我们那边的世界的入口也塞住了，是不是？ 嗯，你说对了。 那些可怕的机器人都不能够出来喽，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耶。 好呀，意思是说地球得救 了，地球得救了，太好了，耶！ 好， 天快要亮了耶。 哎，这样的话就没有时间可以睡觉了哟。 昨天晚上的地震好厉害耶！ 就是啊，我还听说啊，在后山掉了一颗大陨石哦，所以啊，炸开一个大洞哎，好可怕哦！ 大熊。快起来，大熊！上课时间睡觉太不应该了啊！ 因为我去拯救地球的危机，所以…… 哪啊？你在说什么？跟我去罚站去！ 是。 哎，什么事啊？ 你这么吵，让我对邻居多不好意思！ 这是大熊说的，背带老人的头脑啊！请等一下， 不要！小叮当，小叮当，这是你变出来的，你要想想办法啊！好吵啊，他 是， 真是， 他好像在说什么呀？对了，翻译机， 你这个家伙把我的身体拿去了，快点还给我！ 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我不会让机器人征服地球的。 嘿嘿，人类现在怎么挣扎都已经来不及了。 啊，你说什么？ 刚刚接到联络，天元兵团等不及基地的完成，全军已经开往地球，正在反复做超越时空，蜂拥而来了。怎么样，吓到没有啊？嘿嘿嘿 小叮当在大笑什么呀？啊！好，铁人兵团开往地球来了。 是啊， 那我赶快逃啊！ 逃到哪里去啊？ 妈妈， 机器人兵团， 地球快要被征服了呀！ 要引起不得了的大战了。 很早以前我就在担心你们两个了。 啊。 经常看那些漫画、电视、卡通的话，说话就会跟现实脱节。 哎，不是这样的啦， 妈妈，这是认真的啦。哎呦，妈， 差不多了吧？ 警察局吗？我说认真的，不是开玩笑的电话，根本在不理我哎，怎么办呢？ 哎，既然这样，去找自卫队、总理联合国儿童电话服务处啊，找找看。 哎，不是谎话啊，已经开往地球来了。 喂。 喂喂喂，我是住在日本的小叮当，听我说。 什么？总理大臣不在？怎么会这样呢？请能决定事情的接电话好不好？ 拜托，请把我的话听到最后好不好？有很重要的事情哎。 任何人都不信啊。 是啊，他们把我们说的话当成电影一样，他们是不会相信。 没有这回事情呐、啊，既然跟阿福的话，他们就会相信了。 他们比较单纯吧。 他们如果肯相信，也许有办法啊。 是啊，也许可以帮得上忙。走吧。 阿福大人现在不在。 我有重要的事情哎，他到哪里去了呢？他竟然抓了表示轻视的舌头啊！ 阿福就是这种人呢、啊。 我现在提出个题目来，如果你答不出来呢，你就应该告诉我阿福的去处。 好，我答应。 大猴跟小猴让他们打架的话，哪一边比较强呢？ 当然是大猴子，这次不会上当了。是小猴子，对不对？小猴子。 不对，猴子不打架的。好了，带我去找阿福去吧。嘿， 金丹啊，怎么办？怎么办了？不得了嘞！ 哎，他们相信了耶，果然是你的好朋友。 坏机器人，我要干掉他们，交给我来办就行了。 你的好意我们很感激了，可是我们需要更强壮一点的。 能不能这样子，把北淡老人的头脑改造，让他变成我们的机器人呢？这个主意好不好？ 阿福大人真是个天才，是日本第一的。 这个办法不错哎，我们可以试试看哦。好，就来试试看吧。 来了吗？地球人，能杀我就杀他看吧。 就是这个家伙。 你带来脑筋不太好的家伙，对不对？ 你这个家伙，你看我杀死你！你要快一点啊！小叮当，快一点啊！ 好。那干什么？ 有很多连看都没看过的回路哎。 那就把它改成看过的回路怎么样啊？ 说的对，我来试试看好了。哎呀，安静一点啦！哎，完成了。这样就可以了。 北戴老人在镜面世界，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来做新的入口啊！先找出像镜子一样的平面吧。 哎，刚才的河川怎么样？ 水在流动，不行啦， 只有那个地方了。 哪里啊？ 一进家的浴室啊！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里。 你大雄怎么会知道啊？ 不必得到一进的同意吗？ 不行了，这么可怕的事情不能让女孩子卷进来的呀。 对呀，只有我们去就好了。 变成镜子了耶！ 出发！ 好厉害哟、哦！ 只是左右相反而已，其他都一样，没有人的相同世界。大乔啊，这么好玩的世界，你竟然一个人独占啊！ 就是嘛！ 哎，好了，不要再说这些了，赶快到后山去看一看。好，出发喽！ 怎么了？ 嘘，果然有很多机器人在走来走去啊！ 哎，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 嘘，还有米格罗斯，你要安静一点才行。 好可怕！ 啊，你不要出声音，他来了啦！他走掉了。 为什么呢？ 大概因为他们都是机器人，所以他以为是同伙吧。好了，各位要小心一点。 米格罗斯， 啦啦啦，不知道水温怎么样了。刚刚好，我要洗澡喽。镜面世界， 有嘞。 好的。 这一边比较厉害的样子，我们快点把头脑装进去吧。 太过分了，连一句话都没有对我说。大熊们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嘛？大熊？糟了！救命！ 等一下，等一下。 什么？原来是你啊，密克罗斯。 等一下，我 你快说话。大熊他们呢？他们人在哪里？ 他们到后山去了。我好害怕。一定小姐，我们一起回去好不好？ 你这样子也算是机械人吗？太丢人了。 机器人也是会害怕的呀。 道理啊，真的已经变成我们的人了吗？ 应该没问题吧。 你在我们这边呢。 这是什么？他真的变成我们的人了。 好棒哎，对不对？ 机械人们，要来就来吧。怎么样？干脆铁人兵团要来以前，我们去干掉那些机器人，怎么样啊？ 哎，这样最好了，我们去干掉他们。 这什么声音啊？ 刚刚回去，这个地方好可怕。 大熊。 阿福大人。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等一下，一静小姐，等一下。 米克罗斯，赶快来帮我！ 我知道了。米克罗斯，女孩子出现了。 她受伤了，赶快替她治疗吧。 机器人呢？ 真是叫人失望哎！ 原来是这样的，机器人为了找精美世界的出口，散到街上各处去了。他们去找了。 你们来一下，快点嘛，快啊！ 什么事啊？利鲁鲁，请回答。利鲁鲁，请回答。利鲁鲁，请回答。利鲁鲁，兵团已经从涅卡特比亚出发了，预定明天晚上到达地球。利鲁鲁。 明天晚上，太早了啦！再怎么说，明天晚上到达还太早了啦，应该晚一点来的。不要那么任性，那么早来嘛！ 你不要慌张嘛！兵团要来的事情啊，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大家要提高警觉。 吉安，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吉安， 没有啊，该怎么办呢？ 李露露，请回答。李露露，请回答。为什么不回答？是不是发生意外了？你忘了要把铁人兵团安全诱导到地球的任务吗？快回答，李露露，请回答。 啰嗦，李露露不在这个地方了。 就是这样，李露露现在在哪里，我们并不知道。可是绝对不能让她进来这里，进来这个通讯室。大兵团突然来到，机器人一定会大混乱的。我们应该趁其不备的攻击他们，绝对不能让李露露诱导他们进来这里。在这以前，先把机器人打倒。啊！机器人来了，不要让他们进来，快走啊！来吧，机器人！ 还好不是战斗机械人呢。 一直在出现，真让人吃不消了。 我们这个能够维持得了吗？ 我也不知道。 啥？小叮当， 大熊，大熊， 救救我！ 北丹老人。 对呀，我们原来就有强大的好帮手。 差点忘记了。 小叮当， 好，把机器人从街上赶出去吧。我们走，出发喽！ 地球人知道。 米克罗斯，米克罗斯！ 你这个家伙，非要害！ 太好了，我保护了伊晶小姐。正义机器人米格罗斯是很强的哦。 米克罗斯，把他搬到我家里去，要小心点哦。 为什么要替他治疗吗？哎呀，伊晶小姐，这个家伙是坏机器人呢，不要给他治疗好不好？ 我不认为他是个坏机器人，他一定是故障的关系吧？能不能替他修理好呢？米克罗斯，机器人受伤了，应该要怎么治疗呢？怎么办？哎，是不是大熊他们来了呢？大熊，你在哪里啊？什么？原来在这里面。 好机会的时候，哎，我马上回来，你等我。 街上连一个都没有了耶，真好哦。 你，我强而有力，看到了没有？ 哎，小叮当人呢？ 刚才在这里。 用金属探知粉笔画线，如果机器人通过这个线条的话，就会发出很大的声音。这样子啊，连后山也包括在内，整个城镇都包围起来。 哎，小叮当！ 哎，一进来也来了。 你应该把这个事情早就说出来。 利露露是机械人？ 对呀，他受到重伤了。 就是正在坏掉的意思吗？ 把它完全的破坏掉， 这样做太过分了。 可是这个家伙他们想攻击地球啊。 可是要把它破坏掉的话…… 好吧，把它修复好了。也许从他那里可以打听出铁人兵团的事情，也说不定。 小叮当说的对， 机械急救箱肯定要多一点时间，像人一样把它涂上去就可以了。涂上去之后，分子就会自己增值，缺失的地方就会补起来了。 好了，请各位出去一下吧。虽然她是一个机械人，可是她毕竟是个女孩子。 好，我们就准备晚饭好了。 米克罗斯，你也出去。 我也要，我是男人吗？ 先把全身的泥巴洗干净。做的和地球人一模一样哎，作为间谍，不让地球人怀疑的关系吧。首先呢，要在故障的地方把药涂上去，然后把伤口用绷带裹好。好，我知道了。 僕はここにいる。君のポケットに。君と一緒に旅するために。待っていたんだよ。気づいてくれるまで。 我们做了镜面石，才会有这个世界的。现在你们可以做任何事情哦。 素食面、素食咖喱饭、炒饭、汉堡。 哎，我常常在想，能吃很多火腿那该有多好。 很好的肉可以做很好的牛排。 ポケットの中にも空が広がり。ポケットの中にも雲が流 れ。全部都不用钱。 素敵な世界があるんだよ。僕と君が旅する世界。 两个小时换一次药，这样子的话，我今天晚上就要做通宵了。 你是谁呀？ 你醒过来了，太好了！小叮当给了很好的药，所以你马上就可以好了。 你为什么要替我治疗呢？ 你不治疗的话，就会死掉了。 死掉？啊，你的意思是说我会坏掉？可 可是我坏掉跟你又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事是我的任务啊，我不能够完成我的任务的话， 你不可以动了，一动伤口就没有办法愈合了，你应该要躺好，不要动嘛。 已经已经已经， 密克罗斯，有什么事情吗？ 可以吃饭了，请你去吃饭。 你说吃饭，谁做的饭啊？ 大家好像在录音一样，兴致勃勃。 啊，好好吃的样子啊！ 赶快来啊，是烤肉派对啊！ 在这里可以烧火吗？ 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 请吧。 好吃好吃，哇，好吃。 阿福，这个味道真不错耶。 你对阿福来说做的不赖耶。 你们看我这样，其实我是第一流的。 真是的，因为你没有被制成可以吃东西的那种城市啊。 没有意思，我要去巡逻了。 这个机器人还真不可爱呢， 跟你一模一样。 对了，内陆路的情况怎么样了？ 照目前的情况好像稳定下来了， 还是小心比较好，因为他是企图征服地球者的部下哦，要小心一点。 暂时没问题了，因为他不能动弹了嘛。 铁人兵团究竟来到什么地方了呢？ 是金属探测机的警报声啊，有机器人来了，大家快走啊。 不小心踩到了分离花的线了，对不起各位。 你不要在这里走来走去嘛， 真是的， 让人麻烦不重要的家伙，应该乖一点的嘛，真是的。 好了，不要再责备他了，当作是演习也很好啊，而且我们也充分的了解到北淡老人的确靠得住。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我们休息吧。 明天就要到了，有没有好的作战计划呢？ 很好的构想啊，好像马上就要浮现出来咯，可是又浮现不出来。 铁人兵团 是啊，可能是是啊，哎呀，什么嘛，原来你已经睡着了。如果不想办法的话，真是令人担心。那个利露露， 好厉害哦，伤口已经有薄薄的皮肤了，就快好了耶。 你会后悔你救了我的，一静。 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机器人吗？我不会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的。 不久之后，地球人就要在内塔特比亚星做奴隶了。 啊？怎么可以这么过分？ 过分？为什么会过分？宇宙的统治者是机器人呢，这是上帝规定的命运。 你不要再说任性话了，机械人是为了服务人类，是人类制造出来的东西。 在内卡特比亚连一个人都没有啊。 那到底怎么了嘛？ 很久以前，地球人还没有诞生之前，在银河那边更远更远的地方，有一种人在繁荣。可是上帝放弃了这些人，因为他们任性、贪心、互相憎恨、互相残杀，上帝就下来无人的星球制作了叫做阿姆和伊布的机械人，向他们这么说： 所有的机械人呢，你们自己努力去做出像天国一样的社会吧。 阿姆和伊布很用功努力制作了子孙机械人，不久之后，机械人当中出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贵族机械人和有钱机械人，开始使用奴隶机械人。可是后来大家平等的思想普遍之后，最后奴隶制度就被废弃了，所以作为新的劳动力决定就使用人类，这样你知道了吗？机械人是上帝的子民，宇宙是为机械人而存在的，一静你要了解啊。 这和人类的历史一模一样，上帝一定会很失望的。 你在说什么啊？机械人在模仿人类吗？请你请你收回誓言， 你现在不能动， 请你道歉。 你的事情我不要管了，要坏掉你就去坏掉好了，好不容易人家才想跟你成为朋友，我还是不要管你。 想跟你做个朋友的。 不见了，只有这个办法了。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哎呦， 知道了，知道了。 哎，你睡迷糊了啦！我已经想出可以拯救地球的最好办法了。 好啊，马上紧急会议。 由于这个样子，在上一次游泳的湖泊里放置相反世界的油，做出巨大的进出口，我们就从那个地方把铁人兵团全部引诱到镜面世界里就可以了。 啊，整个铁人兵团啊？ 意思是只靠我们自己战斗了？ 以后的事情我另有打算，因为这里是另外一个世界，他们爱怎么乱来都没有关系，让他们去做自己一个人的角力呀，懂不懂？ 哦，原来这样子，那要怎么做？ 让北淡老人的脑子发出搜索零件的信号就可以了。 能这么顺利吗？ 所以才会有问题啊，不能让他们知道这是镜面世界。哎，一静，叶露露的情况怎么样了？ 她的伤是好得很快呢。 电脑安眠药，让她服下这个，让她睡24个小时， 可以吗？ 那么大家分工合作吧，我和大雄到湖泊，阿福和季安就干掉这一代的机械人吧，走吧。 太好了，伤口都已经完全愈合了耶，不必再涂药了。那我的衣服你可以拿去穿。丽露露，你看你穿哪一件比较好呢？ 人类做的事情真让人无法了解，你们为什么会救敌人呢？ 有时候做连自己都不懂的事啊，这就是人类。好啦，来把这颗药服下去，好好的休息一下，你的病就会完全痊愈。来，吃下去。已经睡着啦，这药效好好哦。 哈，湖水一面随着油张开来了。 哎呀，阿福，你弟弟。哎，阿木，你没事吧？ 你看，好像是蟑螂一样了。小叮当的瞬间接着剂效力好厉害哟。 哦，现在到那边去了， 我们走吧。到底会不会上我们的当呢？现在只有等到晚上才知道了。 机械人都不见了耶， 也许都被我们干掉了呀。 已经呢？ 刚才好像到超市去买晚餐。 还不来啊？这个信号有没有传达给对方呢？哎，小叮当，你看水面 怎么了？啊！北淡老人，把信号停止，变小灯， 你们快躲起来！ 快躲到那边去！塑料。 好，先把大都市破坏掉，让地球人害怕。要彻底的破坏， 是，大家注意，立刻出发。 是。 来了呀！这机器人满天都是呀！ 哦，来了！ 一进， 小叮当干的真好哎！ 一进，赶快到屋里面去，否则会被机器人发现的哦。 可是， 赶快了，被发现就不得了喽！ 我回来了。各位知道吗？幽精作战成功了。 兵团啊，开往大都市去了。 我就知道会这样。在东京附近啊，我都设好圈套等他们去了。 好，地球人向我们迎战了。那栋大楼， 快去抓人！快啊！ 哦，都没有人，怎么会有这种事？抵抗的那么强烈，他们到底躲到哪里去了？ 还做的不够厉害，应该是人类发动起来，继续攻击。快点攻击！ 跟兵团对抗的到底是谁呀？ 好，我把我设的陷阱公开给你们看。改良回声山，这个回声山可以把声音、爆炸、风还有闪光发出来。把这个东西装置在东京的各个地方。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他们以为在做奖励。 那些笨蛋的机器人。 其实是。 啊，丽露露跑掉了。哎，这该怎么办啊？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镜面世界会被发掘的耶。 在丽露露跟冰糖碰见以前把它找出来吧。哦，天亮已经早上了耶。 各位快点分头找吧。 我们对这个岛国的首都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地球人的抵抗也是非常的激烈。从屋顶大楼发出热线，可是很奇怪，连一个人都没有看到，这到底什么意思？这么大的都市，人口最少也有100万人以上，不可能躲起来啊！这真是奇怪的事情啊！这么多的人，到底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我们把搜索范围扩大到海洋那边去吧。 这样也好，把兵团2/3的兵力开往各地，把地球的每一个地方都要搜查。 这里， 这靠得住吗？这个找东西拐杖， 猜中率是70%，总比没有好吧？你不要再啰嗦了，好不好？ 这边吧。 哎，等一下啦！ 哇，好危险哦！ 哎，真的不要紧吗？来，再来做一次看看。 好， 你看吧，这次指的是这边吧？ 好吧，既然这样，大熊你去找这一边，而我呢去找那一边，怎么样？ 好吧。奇怪。怎么可能会在这种地方呢？是谁啊？有人吗？哦，丽露露，你要去哪里啊？ 你应该知道，我要去替人兵团总司令部。 不行了， 跟我们一起回去吧，拜托了。 可是我要尽我自己的义务啊。 李露露，你要去的话我就开枪，我真的开枪啊。 好吧，就请你开枪。 不行， 没有胆量的家伙。 啊， 大熊，大熊，你振作一点啊，大熊。哎，你醒过来了。 李露露， 他果然在这里，对不对？ 到那边去了。 基地设好了，因为我发生了意外，所以没有办法联络，真是对不起。 是吗？那这件事就不再追究了。可是，这么大的大都会，怎么连一个人都没看见呢？ 哎，有了呀！ 李露露，这是什么意思？你倒说给我听听看，要抓奴隶往哪个方向走？ 我不想回答。 什么？你这话什么意思？ 要抓人来当奴隶是错误的，请你原谅我。 你说什么？人类就等于是垃圾一样。 他们不是垃圾，他们比我们还有一颗更复杂的心呢。 住口！你的思考回路一定有问题了。上帝指定我们为宇宙的统治者，决定来代替人类建设天国。知道吗？ 这样是不对的，不应该只限定为机械人的天国，它应该是属于宇宙所有生物的天国。请你相信我，我觉得我们的行为可能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可恶！ 我们应该要把奴隶化政策予以取消。 你是个叛徒，把他关起来。 口袋还没有好，因为太勉强才会这样的。 我们真的可以信任他吗？ 我说的是真的了，利露露，他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替我们保守了。 利露露，他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人了啦。 可是， 请你们不要信任我。我认为抓人来当奴隶是不对的，可是我也不能违背祖国涅卡比亚。我应该怎么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有什么想法。 李露露， 你们看，他自己说不能出卖同伙。 法勒达不知道会做什么事情。 我相信他。 大熊，你， 请等一下，拜托，把我关起来吧。 报告，我们同时攻击地球的三个城市，可是根据各军的情报，还是看不见任何地球人的踪影。 什么？究竟地球人长什么样子啊？哦，那是什么？跟从涅卡特比亚观测的地形完全不一样啊！原来这里很巧妙被造出来的假世界，我们要来这里跳进了湖泊。我们来这里跳进了湖泊，在那个外面才是真正的世界啊！把军队调回来，全力去抓人。 变小 抱歉，你暂时忍耐一下。不好意思了，你进去鸟笼里吧。 怡静小姐，让你担心，实在很抱歉。 小铃铛，敌人兵团在大移动哎！ 究竟要移到什么地方？ 那个湖啊！ 我们的伪装被他们看出来了。 利洛洛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的，不可能。 那究竟是谁呀？你说。 更重要的是，真正的世界会被他们破坏掉的，不可以。 要进湖泊以前，应该设法阻止他们。 对，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去湖泊那边。 现在终于要跟他们战争了。 怡静和密克罗斯，你们留在这里看家。密克罗斯，这里的一切就拜托你了。 是，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就请从预备口袋里拿出东西来使用。还有各位，我们出发吧。还好，他们还没有到。各位听着，前面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我们要有所觉悟，和他们进行实战了。空气枪、休克枪、避小灯、防弹衣等等，你们就拿自己喜欢的吧。哦，这里还有原地躲避洞，躲在里面战斗吧，各位。尽量装上回声山，使敌人误认我们的实力有好几十倍。好了，各位，现在可以大家行动吧。他们来了，快躲起来。 我怕耶！ 等一下，我要把你们都打下来！ 我要保护地球！ 开枪！ 是白夫的军队，快降落！一定躲在树丛里面。接近他们！ 现在可能已经开始他们激烈的战斗了，我真希望大雄他们能平安的回来就好了。 因为我是个不中用的机械人，我是个没用的机械人。 这也不是你的责任啊！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是不是当初上帝做了阿姆汉一步的时候是错误的？ 对，是上帝错了。我很早就向上帝抗议，可是他都没有回答我。 啊，你刚刚说了什么？ 我要向上帝抗议，我说了傻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不是，你的想法很了不起，你的这句话也许会拯救地球也说不定哦，真是太好了。 你是说我的一句话是那句话？ 不要想的太多了，利露露。请你帮助我。 你要我帮你做什么呢？ 去见上帝呀。 要怎么做才能做到这件事？ 从小叮当的口袋里拿出变大灯。 可恶，不再出射击，他从后面一再的出现。 不能越消失我。 贝丹老人，现在轮到你表现了。变大灯， 是了。 好啊，战吧！ 好激烈，你看到没有，阿福？被改造了， 地球人，你们给我记住，大家撤退。 利露露，请你跟我来吧，先从这个进去镜子里面。下一个呢，就是用出入门了。啊，午安。 啊，欢迎光临啊。 快点。 到家了，太太。 对不起，因为我们在等时间。 太太，尽量这么年轻啊。 哦，你是很会奉承的机器人啊。 拜拜，再见。 等一下， 哎，大熊呢？这究竟怎么搞的？ 涅卡特比亚的建国是什么时候呢？ 到去年刚好是三万周年。 三万年？ 三万年前啊！ 用这个机器可以去涅卡特比亚吗？ 要反复的做超越时空，请交给我办吧。我要开始啦！ 你都撤退了吗？ 怎么可能？ 他们现在在等到海外的主力部队回来啊！让北戴老人来监视。我们休息一下吧。 这里就是三万年前的涅卡特比亚了吗？我们的时代是高楼大厦林立，路上充满了机械人呢。 在这个时代，这里还是无人的星球，可是上帝应该在这个地方才对啊，就是对人类感到失望而想建设机械人国家的科学家。 原来如此，既然有办法建立涅卡特比亚的人，就有办法对付铁人兵团。哎，我怎么这么聪明呢？哈哈哈。 沉住气嘛，阿福！ 敌人兵团马上就要开始总攻击了了。 你攻击我怎么样啊？ 结果是很清楚的。 我了解了，明智只能够拿零分，而要接受考试是一样的心情。 哎呦，不要想那么多其他的事嘛，全力以赴就好了。也许可以得到料想不到的结果，也说不定呢。不要那么泄气。来了耶！ 是吗？没有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制作的阿姆跟伊布是好孩子，没有想到他们的子孙会这样。好吧，我把阿姆跟伊布的头脑改造一下好了。 我要拜托的不是阿姆和伊布，而是在地球乱来的铁人兵团，你要记住。 我知道，从这阿姆和伊布经过重复进化的子孙就是铁人，我要把进化的方向稍微修正一下。 谢谢你，拜托了。 种下替人设想的慈悲心吧，希望身体能维持到改造完毕，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来临了， 就是你们嘛，跟我们打得蛮好的吧，真有一套。可是战争游戏到此为止，前进。 改造之后，三万年后的涅卡特比亚会完全改观吧？也许会变成我所希望的天国，也说不一定啊。 那么，那个可怕的铁人兵团呢？ 历史要改变，这样的东西全部会消失掉。 一静，这样子太好了，对不对呀？ 这样地球就得救了。可是。 雷洛洛，你呢？你？ 不行了，最近身体衰弱的好厉害呀、啊！ 博士，请让我来做吧，由我来继续为你做下去。 丽露露， 就交给我呗，好了。 丽露露，丽露露， 妮静小姐，我要做真正的天国，而且我要成为涅卡特比亚的天使，我一定要完成它。 可恶，没有能源了！你们这家伙真是可恶！哎，放我下来啊！ 不要来，不要来！我后面没有路了！哎呦妈呀，过来救我哟！ 小叮当，小叮当！啊，小叮当，你不行了，地球已经没有救了了！ 不要哭啊，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也没办法。啊！ 这怎么回事啊？ 机器人在消失了呀！ 雷洛洛， 一静，你看。好像很顺利的样子，真是太好了， 丽露露。 等到下一辈子，我一定要像天使一样。 丽露露，你现在已经是天使了，你知道吗？ 我好高兴哦，一个会流泪的机器人很奇怪，对不对啊？ 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好朋友， 好朋友。 我也要有流眼泪的设备。 哎，成功了！ 我们保护了地球了。 走啊！ 哎，究竟怎么搞的？还是搞不清楚啊！ 对呀， 朝阳出现了，充满胜利气氛呢。 太棒了！妮静，嘿，妮静，莉莉兔呢？ 大熊留下来，最近都在发呆，上课都不能集中精神。 涅卡特比亚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很可能变成了天国一样的社会了。莉露露她有没有再生呢？哇，好想念莉露露啊，希望她再来地球来观光旅行。嗯， 好，莉露露，莉露露，果然是莉露露。嘿， 大熊啊，今天可以回去了。 是，再见。各位，哎， 真的，真的， 真的， 在哪里啊？在哪里，在哪里嘛？ 你可能看错了吧，对不对？ 比方说，也许是幽浮啊。 我说的是真的，你们看嘛，在那边的云上面呢。 照你这么说，好像是天使哦。 对呀，莉露露就是天使啊。